好歌会说话。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欢迎各位今天的锁定收听。很多唱片公司呢都喜欢出合集，把过去这样一段时间里特别卖座的歌曲呢汇总在一起，而且呢每一张合集都有一个主题作为中心，那选歌的时候呢都会按照这个中心来进行选择。比如说呢，环球唱片就曾经出过一张合集，名字叫做爱慕，其中呢有两张 CD， 一共30首歌，全部都是围绕爱情这个话题来选择的。那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呢就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爱慕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张 CD。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殷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一起来聊天互动。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这张 CD 当中的第一首歌来自杨千嬅演唱的《什么都不怕》，这是她2003年发行的专辑《杨梅》当中的一首歌曲。很多人呢都知道杨千嬅有个外号叫做大笑姑婆，是吧？因为她呢很爱笑，而且笑起来呢经常不顾形象。当年呢在打造专辑《杨梅》的时候，她的初衷呢就是快乐，要给大家带来一张特别快乐的专辑，并且呢专门拍了一组爽朗大笑扮鬼脸的写真。专辑当中呢有3首歌都是凸显快乐的，分别是同名主打歌《杨梅》、关于爱情的《让我重新爱上你》，以及这首特别逗趣的《什么都不怕》。当时呢宣传的时候总说这些歌呢就是快乐女生的三部曲。 我的手帕擦擦你的嘴巴，哦哦哦哦哦，不要太勉强挣扎，小心你会掉头发，你已经很伟大，没有带我见他，哦哦哦哦哦，我什么都不怕，你不爱我的话也不用付出太多代价，需要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哇哇，我不是傻瓜，你要付出太多代价，一回家好好等待下一个他。 什么都不怕，来自杨千嬅。在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二首歌呢，是来自许志安演唱的《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这是他呢1999年4月发行的作品，以主打歌的身份呢收在专辑《相信爱情》之中。可能呢有些人会觉得好奇哈，主打歌都是背着我爱别人了，为什么专辑还要叫《相信爱情》呢？其实呢这张专辑当中没有一首歌叫做相信爱情，只不过呢所有的歌曲都跟爱情有关，每一首歌呢都讲的爱情的是不同的方面，所以统一起来就成了相信爱情。

号新家暖冬家装节温馨提示：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全景精装，全屋配置再升级，16件家具全配齐。 11月18日，一号新家999拎包入住，全屋家电再升级，4K 超清电视、滚筒洗衣机、三开门冰箱带回家。 11月18日，贴心升级智能防漏阀，黑科技防漏水。 11月18日，50元交通补贴等你拿。 4008764888，4008764888，一号新家装修家不一样。 活动详见店内。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特约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爱慕》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张 CD， 欢迎各位呢继续来互动。刚才呢，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了一首陈慧琳和郑中基共同演唱的歌曲。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首来自陈慧琳的独唱作品，名字叫《不得了》。这首歌呢，是陈慧琳众多舞曲代表当中的一首歌，经典程度呢，应该可以说仅次于那首经常被当作网络语言的《不如跳舞》。歌曲呢发行在2000年，当时呢直接制作了两个版本，一个就是咱们听到的普通话版本《不得了》，还有一个就是广东话版本，叫做《花花宇宙》。对这个名字是不是更有印象哈？那么在当时呢，这首歌还被当作某品牌饮料的广告曲，所以说呢传唱度呢非常高。一起来分享陈慧琳的《不得了》。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So dance. While I put you in a trance. 爱好，我们要求的不止爱好，美好的事情还会更好，没完没了。Oh yeah, oh oh. 不得了，来自陈慧琳。鲁西不是鲁基说，制造浪漫和不得了算是相对熟悉一点的歌曲了。记得小的时候呢，经常在电视上看到，好像陈慧琳在演出的时候，除了那首不如跳舞之外，这两首歌算是唱的比较多的了。小安说，以前玩音乐类游戏的时候，经常能听到这首不得了，后来游戏不怎么玩了，这首歌也就没有听过了。那么今天呢，上半段我们分享的这首歌呢，就是来自许茹芸演唱的《如果云知道》，作为我们上半段节目的结束。那么这是她1996年发行的歌曲，也算是她的成名曲。那么听歌曲的名字我们就知道，这是为她量身打造的。那张专辑之中呢，排在第一序列的歌曲是许茹芸自己作词作曲的《突然想爱你》，是写给一个曾经给过她温暖的男人的。后来呢，制作团队又根据他的经历和个人感悟，打造了这一首寄托对理想爱情的追求的歌曲。好吧，一起来分享许茹芸《如果云知道》。

哎呀，我叫您客了，倒牙是个什么物体？就是路边那个倒牙嘛。 好的，先生，好的，先生，我知道了。也就是说您在倒车的时候撞到了路边的一只鸭子，是这样吗？ 普通话是你我顺利沟通的桥梁，沟通从讲普通话开始。 昆明湖上被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肉一定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一广播旁耳边，87.6。 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受弱气压场和低层偏南气流的影响，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转差，不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扩散，今明两天将受到雾和霾的影响，本市正处在空气中污染黄色预警当中，预计后天白天空气质量将逐步改善，请市民朋友们做好健康防护。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到中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40%。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轻雾或雾，北部山区有小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5度，最大相对湿度9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好歌会说话，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好歌告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 好歌会说话。 是谁 聆听一张经典的唱片， 在敲打我窗， 享受一个阳光的午间时刻。经典唱片秀， 北京文艺广播好歌会说话，我是英超，继续直播陪伴各位。今天咱们的经典唱片秀板块来跟各位一起分享的是爱慕这张合集当中的第一张 CD。 那么这张专辑当中收录的大部分歌曲呢，都是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热门单曲。那么有哪些歌是各位非常喜欢的呢？欢迎各位呢继续通过新浪微博找英小超，或者是微信公众账号找北京文艺广播继续来互动。那么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歌手啊，开始向着这样全能的方向去发展。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发行新专辑的李荣浩，一个人呢从词曲编曲到演唱伴奏，再到后期处理，全都自己一个人包了。但是呢，能够达到李荣浩这个级别的整个歌坛没几个人。基本上歌手在唱歌的时候，在能够尝试做其中的一两项工作就已经很不错了。比如说参与创作、参与编曲，或者说参与后期。那跟他们相比呢，王菲绝对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1994年的时候，她发行了专辑《天空》。王菲本人呢，除了要唱歌之外，还担任了专辑的服装指导。写真当中的服装搭配都是她自己挑选的，这应该就是她后来自己选专辑封面的一个前兆了哈。好吧，下半段的节目开始，我们先来分享的就是这张专辑《天空》当中的歌曲，来自王菲的《棋子》。 棋子来自王菲，2003年的时候，歌手谭咏麟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不一样的谭咏麟二部曲》，里面呢一共包含了6首歌曲，其中呢《邂逅》是比较特殊的一首，因为这是专辑当中唯一的普通话歌曲，其他几首呢都是广东话歌曲，这也是他自1997年之后呢第一次发行普通话的歌曲。那么之所以专辑名字当中带有二部曲这仨字呢，是因为在同一年谭咏麟呢已经发行过一张名为不一样的谭咏麟的专辑，那二部曲呢就只是为了和上一张专辑进行区分，算是做一个续集。一起来分享谭咏麟的邂逅。 酒馆播放的情歌，周主任的漱口，什么都不能说，只能蹉跎。爱情是邂逅，誓言是分手，温热竟然曾永久。不愿背叛的结果，心在疼内在流，谢谢你抱住我又放开我。爱我的人，他把一生交给了我，有些寂寞虽然他从来没有碰过。和你邂逅，我知道我只能给你一个迷惑，你我之后忘记你也要你忘记我。 邂逅来自谭咏麟，经典的歌曲呢，不管隔了多少年，当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还是能够引起我们的讨论和回忆。在93年的时候呢，王新平唱了一首《别问我是谁》，这首歌呢也是他的成名作。那么在之后很多很多年里都具有非常高的人气。后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首经典的歌曲慢慢变成了人们的回忆，很少有人呢再次提起。那么直到2012年，他客串出演了爱情影片《春娇与志明》，影片中呢还多次使用了《别问我是谁》这首歌当作插曲，结果呢这歌又火了一次。而且呢，当时已经把生活重心放在家庭里的王新平呢，还因此接到了原唱片公司电话，邀请他啊考虑一下，我搞一个复出歌唱吗？好吧，一起来分享《别问我是谁》，来自王新平。 别问我是谁，来自王新平，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Graceful 说，别问我是谁这首歌好早以前就听过，93年出的，我大概是05年左右听的，确实火了好久啊。不过呢，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春娇与志明，电影最后的彩蛋是余文乐重演歌曲的 MV， 模仿当年的王新平，看到那时候真笑死我了，以至于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听到王新平三个字，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系列的影片。在20世纪90年代呢，把国外的歌曲拿来重新填词进行翻唱，是华语歌坛上经常会见到和做到的事情，很多歌手出道作品都是这么来的。那我们也在过去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很多这样的作品，那么一直到21世纪初，这种现象呢还是普遍存在。比如说王心凌、信乐团，是吧？他们早期的很多歌曲都是改编和翻唱。再比如说许慧欣的《孤单芭蕾》，这是2002年发行的歌曲，收在同名专辑《孤单芭蕾》之中，这是许慧欣的第二张个人专辑。在那张专辑当中，唱片公司呢希望打造一个嘻哈风格的许慧欣，不仅安排呢潘玮柏来跟他合作，还买下了外国嘻哈曲风发疯的版权，经过重新填词之后呢，就有了这首《孤单芭蕾》，一起来分享吧。孤单芭蕾来自许慧欣。那么在爱慕这张合集的第一张 CD 当中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张学友的情网，这首歌呢在当时真的算是张学友的代表作了。这首歌呢是由伍思凯创作，之前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灵感呢就来源于伍思凯当年买烤串的时候遇到的一个姑娘。那个时候呢信息交互不像现在这么方便，是吧？伍思凯呢是台湾人，当时呢口音呢也比较重。那买烤串这事儿呢发生在北京，